也不准留在周家， 父亲， 把大门关上，你哪里也不准去。 管就管吧，管不死我的性命。 你不要逼我们， 母亲，实在是对不起你了。 该死的风暴就要来了， 来就来吧， 疯了，都疯了。 雷雨，马融融，云聚拢，霎时天地变玲珑。光放纵，蓝森森迎飘风， 银山山光放纵，蓝森森迎飘风。 背向东人路向冲，鞍上纵铁马横向弓，青梅之痛，忧喜之凶，爱险之空，仇绝之风， 之空之凶，之空之风。 天下松，雨细耳，花中狂风涛不断冲，金银刀吹鼓那雄风，万代幻世界清清静水，绿叶碧空。 这天晴不了，雨还得下。 哎，我跟着你母女两个，我真是倒大霉呀。常言道，妻子富贵，王宝钏手子过雪。奴虽富贵，皇宫里太监也叫千岁。只有我如归不归，堂堂的官家在猪圈睡，官家在猪圈睡那么好。 我在周家大院住的是亭台楼阁，出人头地一个管家，

齐，今天晚上我们就走。 今晚就走？ 对。别怕，别怕，我们什么都不怕，谁也别想阻挡我们。

交错，祝福旁敲错错一错再错，我不早真心语字 泪聚儿，凝成咒语，向天下诉。与其儿化作狂风，朝地上住，尽应得摧枯拉朽。公安待，还世间清心静水，履历必哭。 听众朋友，到这里呢，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演出的《雷雨》就全部欣赏完了。

是天鬼逃犯为天子，姜子牙立下死先罪，他吃饭把身封了。 再请听金韵贵演唱的《二度梅》。 孟学姬，你想安稳，不宿命因根本。那一天念相根本。千里秋门，天下落满了一片人，原来是滚家土生，他见那雅琴的金蝉连了青菜大成，一宿命不负地间，欢乐来从那群家母们，我的娘托本多先安公，就将去把身存，我与那王西同，两个人 他奔到驿站，驿站先后乱，他本是我的亚夫大人，设指望他念儿女之情，我尔然才投进他的府门，谁知他欲落在路际，本是个一世同人，郎掌心他不肯，鸳鸯不把人问，往昔同披无悲足啊，我依然脱穿了衣裳，有心相见何往西堂，可怜我你两有本难，往昔同往对他撇死，死血葬在西门，我有心到山东去亲母，身上有没得分文，人不等那东面西方，东飘西荡无处把生存，那一天在寿山寺门安稳，我悬梁要把我的命算，多亏了张罗金，收留我做一个大人，你的福气言之有完，把我带回了府门，我本当做书生户啊，有恐怕走了我的风声，望你亲家带我的恩典，我是刻刻记在我的心里面，这本是我的真情深厚啊，王学记本要告诉病人啊。 最后是金韵贵演唱的《红楼梦》。 将那波 我的家白银的仙女呀， 著名洋剧演员金韵贵演唱的洋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会。